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frame.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于 Charlie Puth， 再加上了 Selena Gomez。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8月28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请不要不跟我们说话，在第一个小时，今天我们要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 哈利路亚， 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的， 在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强强的塔罗世界，所以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算塔罗的话，也欢迎你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点点点。 狂喝狂喝， 没事要交代了， 明天去冲绳，大家拜拜。 哎、欸，不，下礼拜不就还是会听得到你吗？ 嗯，就是不会遇到礼拜天，我非常的乖。 那跟大家说拜拜，意思是， 就是我要离开台 北、啊。还是你要请大家现在，如果他有去过冲绳， 嗯，给我一些意见，给我一些。 你要什么的意见？ 就是， 我常常有一个烦恼，就是、哦、有餐厅是不能穿夹脚拖进去的吗？我个人印象中，冲绳好像没有这样的 店，就是 很随和，我记得是没有的啦。可是因为据说他跟他的就是他们那一团有预计想要去吃一些高级一点的烧肉店或是高级一点的肉类餐厅，那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去过，我有去过一间烧肉店而已，那其他一些点我可能没有去过，我就也没有确定，但我总觉得冲绳那个地方你不能穿夹脚拖，那应该对很多人都觉得来说很奇怪吧。 就是不晓得啊，但是如果有人执意要吃这么贵的东西，那家店又刚好不能穿夹脚拖的话，真是太棒了呢。 言下之意是， 哎呀，我就是进不去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说吧，就他立刻带我去买双鞋。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心得或是过来人的经验想要跟强强分享的话，欢迎你可以上 APP 留言咯。诶，我没有按到。 我想说你按了什么呢？ 这首歌曲来自于凯乐的久等了。 交差着

谢一路爱了这么久，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这里，不管在多久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感谢世界变了这么多，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已经不需要承诺， 十五周年永远都在，与你团圆万一万。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也难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来到了我们青春点名部哈利路亚的时间啦。如果呢你想要哈利路亚的话，想要我们帮你加油打气的话， 干巴的 欢迎你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或者是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的网志区就可以留下你哈利路亚的留言，然后要点歌也行。 怎么了呢？卡住了。 对， 是的，今天没有直播。在 APP 上面有很多人要问说，是不是今天没有直播啊？ 喂， 为什么没有直播呢？ 你终于也腻了吗？ 不是我腻了，是我手机有点问题，而且它快没电了。既然它有点问题，我就先不操它了吧。 你是说直播到一半会有鬼在你后面那种问题吗？ 不是啊，我今天的手机在我就很怪啊，它那个音怎么讲？这叫什么？静音的那个波，这个调静音的震动的那个钮，这叫开关。 侧面的那个钮， 开关。他就是接触不良，然后所以他就会自己在那边一直开开关关， 好烦哦。 然后他又刚刚又陷入了耳机模式，不是，他要陷入耳机模式。我明明就没有接耳机，可是他就会一直变成耳机模式，所以他就 变成耳机模式是听不到，是不是？ 他就没有办法从他的扬声器，他从他的喇叭发出声音。你一定得接上耳机才听得到，你拔下来他也是会没有声音，因为他就误以为他在耳机模式里面。这个小笨蛋 ，sorry 喽，今天看不到强强的样子。 无所谓吧， 也无法在直播下方留言，你就可以直接打开 APP 留言就行了。 就是啊， 嘉庆说呢，下星期8月30号，他要一日快闪东京看棒球。 一日快闪都已经去东军，今天对，都已经去东军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待几天呢？ 可能没假吧，他要去支持统一师 Uni Girls 嘛，拉拉队。然后到日本西武师交流，这是第一次自己去，有些可怕。虽然去过熊本，可是他觉得东京复杂太多了。隔天还要飞去大阪跟朋友会合，玩大阪京都。哦，他一日快闪东京，然后去大阪京都，希望一切可以顺利。 好的，我 志川说，再过17天就要放中秋连假了，然后想要帮上班族白领阶级加油兼打气。另外，下个月10号要补班，9月10号要补班哦。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上周提到啊，好了，就跳过好了。突突想要他开学后一切顺利，然后他说我们点歌曲歌放错了，他点是 Go 的，我们知道你点是 Go 的啊，可是我们没有 Go 的，所以我们只能换其他歌，但是同一个歌手、同一个团体送给你喽。 嗯哼，我 App 上面呢， 你想跳过一些步骤吗？ 啊，今天还要唱，好吧？哼，怎么觉得今天 A 口有点怪怪的？ 太大吗？ 不是，好像就是有点空，机器人的感觉。 这个更机器人吧？ 哪一个？啊，喂喂喂！ 这个好， 这是卡拉 OK， 这好卡拉 OK 哦， 这是卡拉 OK 哦。好吧，今天就用一种很老派的方式来唱了。 预备，开始。重生之旅，好你家在，没有台风，台风没有，没有台风吹过去， 我还以为台风过境会下大雨，会每天都是大雨，我就不能付钱。 风很冷呀、啊。 这几天好像日本因为狮子吼，不是狮子山台风的关系，一直都在下雨， 有很多人都很烦恼。 对，然后我就很紧张的，我就不停的盯着冲绳那霸的天气预报。 嗯， 哦，晴天，晴天，晴天，晴天，真开心。 提醒你记得做好防晒哦。 好哦。 10:21，0223639955，或是请你打开飞碟联播 APP 留言，让我们帮你哈里路啊哈一下喽。问你这首歌曲，昨天我跟强强都有去他的列木尼亚国，他是谭雅蔡健雅，这首在 Uncle 的时候才推出的歌曲，而且我们都忘了，嗯，原来他没唱哦。 什么东西？这首歌是什么 ？Beautiful Love。 哦，最后一首。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You'r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柔。 一生的美丽。Love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还没念到，赶快念啊！这三行啊。 Hi George and Mary, my name is Yonina. 明天829中小学开学日。对于身为妈咪，当然要哈雷路亚一下下咯，终于有可以短暂的清静跟悠闲。 小明，暑假剩下最后的两周有点感伤，希望可以轻松自在的过完假期。好，听语2至4点生理痛，似乎熬过阵痛期了，希望明天上班可以安稳。艾塞克，来马来西亚半年的台湾朋友，明天要离开了，下一站美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希望他能够过得很好。绵羊，他希望明天开学他能够爬得起来。陈怡婷，最近在减肥，要哈靠着运动能一个月瘦5公斤。 Thanks。 没了。有电话要接吗？你好。 Hello， 扣来查水表咯。 Hello， 你是谁呀？ 陈宇安。你好。 你讲话蛮不清楚的。 对，因为我要吹电风扇。 你在什么？ 吹电风扇。 吹电风扇。 跟吹电风扇无关，吹电风扇是话筒会有呼呼的声音。 嗯。 跟你口齿不清是两回事。 哇， 是的。 你说是的还是失礼？ 是的，是的， 是的。 天哪，你几岁？ 12。 嗯。你知道从小发音就要学好，不然长大就会定型，改不了。知道吗？ 然后再也无法讲话了。但你今天打电话来是要感谢乔治吧？ 对。 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要感谢我呢？12岁小朋友讲话真的好可爱啊！感谢我什么？ 感谢你上面讲的那个，艾丽的那跟艾丽代班玛丽的。 哦，你说我很暴走的那一次啊？ 对。 哦，我 就讲一次，我觉得超好笑。 我那次讲了什么？我有点忘了。 自己也不记得了吧？ 我再重新告诉你一次。 对，你那时候要我帮什么忙啊？ 那个功课啊。 哦，功课。然后我说什么？ 嗯、然后你说，你就笑嘛，艾丽姐姐扮演 艾丽阿姨。 听起来像姐姐啊。 好啦，然后呢？ 艾丽姐姐。当老师嘛，然后你当警 察。哦，我想起来了，你不敢问老师问题，嗯、 对对对， 老师都会溜走那个。 对对对。 啊、哦，我想起来了，后来老师有比较愿意让你问了吗？ 有啊。 那你功课有变好吗？ 有啊。 很不错哦。哇！所以你要谢谢我是不是？ 对，而且那次还把你讲的话录下来，超好笑的。 玛丽。 把你讲的话录下来、 哦、啊！你没戴耳机都听得到啊！ 我就说你不能随便讲他坏话的，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天哪，你耳朵超好哎！我又发现你这样才能了，越来越爱你了，宝贝。我就喜欢听你好人。 哎、欸，对，对人家的告白，你怎么在无动于衷啊？ 他现在有你的手机， 他听到啊， 他握着你的手机，他不理我。好，所以春雨， 嗯， 好好保持好不好？ 嗯， 我是说保持感谢我的心。功课就算了吧。 嗯、对， 好的，很好，那就这样咯。还有别的事吗？ 有啊。 还有什么事？ 就是我很高兴，就是那个，因为之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讨厌的同学， 嗯， 他就跟我同班嘛，然后国中也跟我同一组， 嗯，哦，你真衰。然后呢？ 然后班上班也跟我同一班， 嗯， 然后呢，他还坐我附近而已， 嗯， 然后呢，他就。前几天就因为他知道我电话号码， 嗯， 他就打电话来我们家 干嘛， 然后就说我功课还没写，你教我写好不好？ 然后呢， 那我就说，我就因为他之前有捉弄过我，就有点不爽。 他已经不受欢迎了，他还捉弄你。 对。 哦，然后嘞？ 我就想要不要帮他。 当然就算了，不要吧。 我就想，等一下，如果我帮他，他会把我拖下去，那怎么办？ 说的。 刚刚是有人在骂你跟谁讲电话吗？ 没有了，就是妈妈要骂爸爸。 妈妈在骂爸爸。 妈妈骂爸爸什么？ 废话。 废话。 蛮居家的对话，所以你担心你如果你帮那个同学，那他把你拖下水，你不是也遭殃，对不对？ 但是我不用担心的是，我功课已经完全喜欢，然后也完全全部满分。 他自己的功课他自己搞定啊。 嗯，这倒也是哦。 嗯，这倒也是哦。 可是最的最瞎的是他。明天就开始刷电还没洗完， 是要多小声？他在你隔壁听是不是？ 他说这个我倒听懂了，他说明天就要开学了，他还没写完， 那就没有办法啊。 你居然没有把他当好朋友，你何必担心他？你还是你有恻隐之心，想说啊，天哪，这个同学我是否该伸出援手呢？但是把功课拖到最后一天才写完也是自找的吧，活该。你好好回答我。好啦，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早点睡吧，明天都要开学了。 晚安喽，拜拜。 拜。 0223639955，你要嗨的晚吗？可以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的 APP 来留言给我们。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打错了》， 没有其他的留言了，所以有一通电话我们来接。 怎么这么神秘呀？ 你是说电话还是我？ 我说 App， 真的就没有啊，只是在聊天。嗨，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 前面那个屁小孩，我最讨厌。 啊，您 马丽切的好，谢谢你。 你是谁啊？ 你们谢谢，辛苦了，晚安。 他只是想要说他很讨厌那个小孩的 讲话方式吗？ 但很多小孩都这样长大的咯。 他这位是谁啊？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我认得他的声音。 哦，不要讨厌对方嘛。世界上人百百种，你要讨厌的是坏人，不是一个无辜的小孩。要接吗？ 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是逸婷。 逸婷。逸婷几岁啊？ 12。 逸婷，你讲话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好。 好，所以今天怎么都是小朋友呢？逸婷要跟我说什么？ 我希望明天开学可以很顺利。 12，你是要升国一吗？ 对啊。 所以是国中新生活要开始了。 嗯。 加油，应该会很顺利吧？应该开学第一天没什么事好做吧？ 就要上课了吗？ 对啊， 就要上课了。 嗯， 所以你国一的第一堂课要上的是什么？ 数学。 Oh no！ 啊，头好痛哦。 不会啊，就是第一堂课还精神百倍，学习正好。 第一堂课就会遇到挫折啊，数学很难呢。 搞不好他是天生好手。 我说我啦，一看到数学我就立刻退学。加油哦，希望明天一切都是顺利。但明天好像会下雨，所以记得。要做好防雨措施。 好， 拜拜。 帮你嗨一下，一二三，拜拜。 谢谢，拜拜。 我不太懂，他说希望没人买股票，这样 key 键就可以15点多乐逍遥，所以他是做相关行业的吗？ 完全听不懂。 嗯，好的，有人祝福你说你的那个什么耳机模式哦，可以赶快修好，他的手机之前也是这个样子 啊，这最烦了，之前也出现过一次无解。 强强，你厨艺很强，有考虑跟我一起去西南大主厨吗？ 打雷 我其实这种节目齁，不是就是你想上就可以上的。 哦，对。 对呀、 啊。要他们赏脸发我们去，我们才有办法去。 但是因为想要上次打进了那个什么 排行榜。 厨艺排行榜，所以接下来应该有很多机会还是可以看到他上节目的。到底锅子好不好用啊？ 超好用，我家都是那个锅子啊，因为雨柔 一因为我没有在家。 可是锅子好用， 嗯， 那也要 会做菜的人才觉得好用吗？ 对，你如果真的是不会做菜，你拿到任何一个锅子你都觉得很难用、 嗯、 但是因为它是不粘锅，所以如果你只是煎个荷包蛋或者是干嘛的话，蛮容易成功的，因为它就是不会烂烂的。 好棒哦， 我下次送你一个，如果我还有去的话。 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 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 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如果你觉得要被找麻烦，想要大家帮你嗨一下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你好，你是谁呀、啊、 我是雨璇。 雨璇， 雨璇难道也是要开学了吗？ 对。 怎么听起来非常的不开心啊？ 还好。 兴奋吗？ 嗯，还好。 雨璇几岁啊？ 国二。 嗯， 那也还好啊，因为开学国二也不用面对什么新环境、新生活、新同学啊，就是继续上课嘛。 对啊。 嗯，好。 就那个有的老师很讨厌。 哪一个老师不讨厌？你告诉我。 就是、 到底学生会觉得哪个老师？ 那你说说你 有 什么喜欢的老师？ 就是比较体贴的老师吧。 怎么样叫做体贴的老师？ 嗯，就是有时候会关心你一下这样子。 啊、哦， 就关心你，那关心点学业吗？还是要关心你的私生活？ 都有吧。 应该是比较温柔的老师会比较得疼吧。 对啊。 所以如果很温柔说怎么啦，头发剪坏了， 哦， 这样算是关心吗？ 算吧。 算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啦，对我来说啊，我要喜欢的老师，如果他教学真的很厉害，他很会教，我就会很喜欢他。但如果他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很会关心同学，但是他教的东西真的是个屁的话，那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喜欢这个老师。我就觉得他能力不足、嗯、所以如果你的老师都很会教学，然后你可以学得很好的话，即便他没有关系，你也多喜欢他一点嘛。 嗯， 所以你原本今天打算是要哈什么？ 哦，没有，就是明天要开学，然后有点紧张。 别紧张。 你都几点起床？嗯、 七点或、哦、六点半。 蛮早、 哦、好困哦，我听到都有点困。辛苦你嘞、嗯、 辛苦所有同学嘞，帮你喊一下，希望你不会睡过头。 嗯， 一二三，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嗨，你好，哎呀 ，no no no no no no no， 别找我麻烦。 昨天呢，汤雅太见了演唱会现场，还结合了香氛，香氛应该是有赞助，然后那个香氛的味道非常像。你去一些按摩店里面会闻到味道，所以真的是昨天边听他唱歌，你边闻那个气息，就觉得师傅来两节吧。 哎，可是后面 现场有师傅吗？师傅， 后段还有味道吗？ 后段很淡，他应该是一开始在他揭晓之前要给你一直很强烈的味道，然后有提到 后面就是一般的正常冷气。 我希望以后所有的演唱会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开心哦。 嗯， 就为了给我关注，我等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用尽浑身解数，要我焦点模糊，要我自觉到无助，渺小虚弱虚无。是跳舞，现在说清楚，沉浸一下新生理优势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沉浸一下新生理没事的话，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答案是故， 心声音又是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抓紧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先生你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暂停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开口就结巴？ 的先生有事吗？10:4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小智， 在帮大家哈利路亚。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千年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灯会炸的晶晶。 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侠张扬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手里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侠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现在把你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G 放假了 LG 经销商联合购物趴登场即日起来电参观选购加入 FB 签到集齐活动周周抽下午茶组合还有机会把 OLED TV 抓回家超多好康等你来拿快上 LG FB 官方粉丝团或官网查询 哎阿芬啊起来了啦 再睡一下啦 好你30岁了别拿健康开玩笑啦来这张你看一下 子宫颈抹片检查 嘿啊满30岁以上政府开始补助子宫颈抹片检查你好赶紧做检查啦 啊你也忘了做乳房摄影检查 你都赶快啦免钱的妇癌检查不好用没听过千金难买早筛到后连我都知道三点不漏呢 三点不漏幸福不漏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 听完广告听歌了歌 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牺牲，只怕不光荣。真爱风来去汹汹，轻轻闪过天空，才有资格跌得那样痛。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一定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在？ 一首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 我是玛丽， 我是帅哥。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强强的塔罗世界啦， 是帅哥的塔罗世界。 如果你想要让帅哥帮你算算塔罗的话，欢迎你在待会打给我们， 帅死你哦。 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的还原。 微笑着盛开，曾经走了那么远，直到记忆都还原，每一次迷失道别都为了再向前，曾经泪水那么深，最后悲伤都还原，历经千辛万苦的灵魂又爱上 新手机了， 免费， 还有 PS4 游戏机， 这也免费，还有超商礼券、五星饭店住宿券，租车选格上通通免费， 格上租车消暑乐翻天，现在租车可享平日6折起，假日75折优惠，再送刮刮卡，即刮即中，人人都有奖哦，活动详情请搜寻格上租车， 格上租车，格下至上。 父亲节都过了，还没有祝福你父亲节快乐呢。 不过你可以祝我另外一个节日啊。 哈，我知道了，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 到时你要带孙子来陪我一起过祖父母节哦。 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借着这个节日传承生命经验以及人生智慧。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关口无尽头，关口无人知，每40分钟就有一条生命因为关病来过身，大多数都是 B 型 C 型肝炎的代言者。好加在肝炎治疗效果真好，除了抽血也要定期做超音波检查，照医生的指示接受治疗，就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关病有药医，赶紧看医生，赶紧治疗哦。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哇， iPhone SE 又换新手机了， 免费， 还有 PS4 游戏机， 这也免费，哇，还有超商礼券、五星饭店住宿券，租车选格上通通免费， 格上租车消暑乐翻天，现在租车可享平日6折起，假日75折优惠，再送刮刮卡，即刮即中，人人都有奖哦，活动详情请搜寻格上租车， 格上租车，格下至上。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他的世界中心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契合弦首播主打 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2016全新创作专辑《要你知道》，8月26叛逆回归华纳音乐。 Hello， 我是谢欣芷。Let me do it, I can do it。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up。 哦， 11:02，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算塔罗之前， 飞碟随堂考， 请问你知道左左右右这一张最新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们就要送你母母布偶。 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 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02-2363-9955，2363-9955。今天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吗？不管是工作、爱情、人生，各式各样，只要你需要强强，他都在这边帮帮你啊，帮你算塔罗。 太多刺激，被变得麻痹，一时忘记，短暂的以为疗愈，却在腐蚀身心，后悔都是放纵的累积，惨了情不自禁，会留下沉重的记忆，人不能打算过瘾，却不打算失去，没有幸福不加代危机，不需要安宁，这生命太短太悲喜，不需要三个路好好去回忆，我渴望身体是 02-2363-9955，2363-9955，你有问题要用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 喂。 嗨，你好，你是？ 哎，我叫李泰明。 全名啊？ 对啊， 李先生。 是是是。 李先生想要算什么呢？ 就是最近我阿嬷她就是身体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住院， 嗯， 然后就是前阵子，就是他身体状况，就是其实他也没有生什么大病， 嗯， 可是因为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哦， 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就是癌症啊，或是重大外伤等等， 嗯哼， 所以他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积极性的治疗， 嗯，因为就没病没痛嘛， 对，因为其实就没有怎么样，然后生理数据那些也都很正常啊， 嗯， 可是他的状况就是时好时坏，就是 他会有什么样子不舒服啊？ 啊？ 他会怎样子不舒服？ 他都是说啊，就不松快啊，加不松快啊， 加怪怪，加怪怪，弄怪怪 啊，可是他其实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嗯， 然后又时好时坏，就是。今天可能精神都很好， 嗯， 可是可能第二天突然又开始啊，很痛什么的， 嗯， 哦，哎，好像蛮多长辈会这样子哎， 对啊，可是因为他 我听说过蛮多的， 蛮多的， 对啊，就是之前也是有做医学报道啊，就是说有些老人家 还是其实他是想要你们关心他， 对。 你说由心病开始吗？ 他就觉得你们注意力想要放多一点在他身上啊。 但是也不一定， 就有可能这样 揣测。 哦， 对啊，对啊，所以你想要知道你阿嬷怎么了，是不是？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医生那边医院方面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大碍啦。 嗯哼， 对啊，可是因为前阵子就是蛮严重的，严重到就是大家都觉得可能时间到了。 可是又没有病痛，却很严重。 对，就是他那时候是好像是食道还是那个呼吸系统有堵住还是怎样的。 哦， 对，然后后来有帮他抽一些东西出来就好一点。 嗯， 那就是他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啦。 对啦，可是因为现在就是那一次之后，呼吸都抽出来之后，现在就是又 生龙活虎， 但也没有到生龙活虎，他就是时好时坏。 所以你要算的是什么？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样情况这样下去的话，是能不能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渐渐好转，还是说会有什么意外吗之类的？ 应该是想要知道阿嬷到底身体怎么了吧？因为检查检查不出个所以然，但却阿嬷又不舒服。 究竟是医学上的盲点呢，还是 心理上 的因素呢？这样。 好， 嗯， 算算看，你会抽牌吗？ 会抽牌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22张塔罗牌，然后22张，你就想着问题，从左边或从右边选第几张这样。 哦，好， 你可以开始抽牌了。 那我要左边的第10张。 左十吗？1、2、3、4、5、6。7、8、9、10，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死神。逆位 吓到吓到呢。 对啊， 阿嬷这样子的状况会越来越频繁，会越来越多，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毛病或症状，但是可知道大概可以预知的是他这样子的状况， 他这个情况是不会改善的， 不会改善。 哦， 他可能会接下来可能会具体的讲出他哪里不舒服。那心理上毛病吗？我觉得应该不太会算是心理上的毛病， 就是他真的可能就只是老化， 应该就只是老化的不舒服。对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假设我们走路走久了脚会很酸痛，但是你去检查医生也不会说你真的脚受伤了干嘛。可能诸如此类的毛病在老人家可能身上会比较明显，那只会多不会少，就是多陪陪他，多陪他聊天，多关心他，然后多照顾他，就是做到这样子吧。但是大病应该是不会有啦，目前看起来这不是什么大 病。但如果你的情况改善是指阿嬷会不会减少，就是这样就是会嗨说这边痛那边痛，那可能应该是不会， 啊， 还是会持续这样。 那还可以继续问下去吗？ 就一个问题了，还是你还是跟阿嬷有关的？ 对啊，就是继续同样的问题，是延伸。 延伸你要问什么？ 哦，就是假如就是因为他就是不会再好，就是会继续这样嘛。那就是他走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走好好的走的？ 天哪，我第一次听到塔罗牌有人要算说，请问他走是会好好的走吗？ 因为其实他已经90几岁，我们就是也不想要看他这样一直就是被折磨的感觉，懂吗？可以想象吗？ 好惊人的问题哦！ 但是他或许不觉得他是折磨，毕竟他没有真正的病痛在啊。 哦。 对啊，我觉得啦，这个也可以不用算，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到最后走得开心，走得好，走得好不好，我觉得那是很个人的问题。那我觉得如果他基本上外婆阿嬷没有太大的病痛的话，唯一会让他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或是觉得很难过是没有人陪他，他一定会觉得很不开心。 嗯， 所以你既然都知道可能阿嬷再活也不会太多年了，可能10年。 就阿嬷又活了30年， 那就是新 人。对， 新人。好，假设阿嬷剩10年好了，假设阿嬷还可以再长寿个10年， 那你们是不是在这段十年之间，就是想办法让他快乐，多陪陪他，让他不至于在这种时候孤单，或是感觉到没有人关心？我觉得这个比治疗身体病痛的力量更大、欸，对不对？对啊，所以，不管，我觉得你这一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长辈如果真的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那个时候是开心还是就怎么讲状态是好 还是？但是我觉得就听起来你们是很关心他的啦，就撇除他的身体之后会不会有问题，但是就伦理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会蛮开心的。 就是也不想看他，就是因为有一些治疗就是看起来真的对他的身体感觉很。 可是他不就是没病痛吗？所以也不太需要治疗啊。 不是因为会可能要抽管抽痰啊，或者是如果真的病危的话，要可能要放血急救等等的。 哦，那你们可以自己做，你可以自己问阿嬤啊。 对啊，他现在都还能自己做决定呢。 对啊， 他就已经，他前一阵就已经跟我每看到每一个孙子讲话，都好像在交代遗言一样， 很正常啊。很正常啊， 就觉得很难过这样。 长辈就是真的年纪很大很大的时候，他就是随时随地透露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像要走这样。 对、 啊、 对，然后殊不知又活了十年。 做好准备总比从没做准备好。 对啊，我觉得这样不错。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着沟通这些事情啊。 啊，好。 对啊，不要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 孝顺的孩子， 孝顺的孩子， okay, 非常谢谢你。 谢谢你们， 跟你说拜拜哦， 拜拜， 拜拜。 每一个情人节的晚上，自己一个人吃饭。哦，每个人的心剩下来都只有一半，不停地寻找另一半。哦，小情小爱说来简单，想要却好难。这个故事你怎么看？小情和小爱，两小孩在猜。小情和小爱，还在等待爱。两小的恋情不算短暂，慢慢争执开始有点频繁，要听懂对方说话好难，别上上班加班。小爱等待生日的晚餐，等不到小情他点亮烛光。这一个要庆祝的晚上，右边一个人吃饭。哦哦，每个人的心剩下来都只有一半，不停地寻找另一半。小情和小爱，两小孩在猜。小情和小爱，还在等待爱。 来自于大天的小情小爱，有时候小情小爱也是挺困扰的。有任何问题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 Naomi。 Naomi， 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我们电台 Naomi。 我们电台 Naomi， 电台有 Naomi 吗？ 我们电台有个 Naomi， 但他应该不会打给我们。 对，好，所以 Naomi， 你想要算什么？ 我要算最近的财运。 你说正财还是偏财？ 不管，只要有财都可以。 这么穷， 不管， 穷疯了。 对，只要有财都可以。 为什么想要算财运啊？ 最近负债有点多，我要缴卡费。 卡费不是每个月每个月都要缴的吗？ 每个月都有啊， 分期吗？还是 都有。 哎，我今天 因为现在到月底了。 我前几天接到有个电话，然后他是什么小额信贷，就是我那间银行的信贷的方案，然后他就一直在恐吓我，他一直在吓我说，你知道循环利率有多可怕吗？你知道循环利率会影响到， 那个真的很坑人欸。 他说循环利率没有，他不是讲钱， 你说影响到你的信用， 对，他说他会影响你的信用，会变差，会吗？ 20%， 他会，他说 循环利息， 他说会影响到你的信用。 会啊，以后你就借不到钱啊。 为什么？ 我是金融业的。 你是金融业的，那你 对， 那 可是如果我每个月都有缴最低额度，为什么我将来还借不到钱？ 对啊，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缴最低额度可以啊，只是说你要把额度拉高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查你的 缴费记录， 整个缴，对对，整个缴款的记录， 只要你没有漏缴就没差吧。 对，没有漏缴会就比较好，但是如果有漏的话，他就可能不会让你过啊。那 如果延迟个几天呢？ 他反而会发现啊，你会循环利率20%。 循环利率20%是总金额的20%吗？ 嗯，蛮多的、欸。 我觉得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 get 这个话题。 他是金融业的，稍微问一下嘛。我所谓的晚个几天，比如说他截止是25号，我27号才想起来要缴这件事情，怎么办？ 哦，他会有那个就是 提醒 迟缴的钱。看你迟缴几天啊，就 所以那不算漏缴嘛？ 不算啊，就是没有那么严重。是如果差一点点，银行都可以通融。 那个行员就把我唬的一愣，他说：“你知道循环利息会影响到 你 的信用？”因为我一直很想挂他电话，可是他就讲的头头是道，说：“天哪，我是有循环利息的人呢。”可是因为我循环利息也不过才是不100块、200块这样子， 那也还好，那个还好啊。 对，然后他说：“可是你。”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也是跟他讲说，我都有每个月都有按时缴钱，我都有乖乖缴。”他说、你现在觉得你有乖乖缴，每个人都这样讲，但你知道吗？他又开始讲， 好可怕、哦， 吓死我了。所以其实他根本就在唬我嘛。 没有那么夸张，还好啦。 哦，好， 还快而已。 感谢你为我分忧解劳， 然后就说再见喽，就根本没有把他算。 没有，现在我要帮你算了，你的财运。 那我们有22张塔罗牌，看你要从左边还是从右边，第几张？ 右边的第七张。 右七。1、2、3、4、5、6、7， 麻利麻利。 我先问你，你的工作是固定薪水吗？ 有固定薪水加变动薪水， 就是可能会 有 多， 就是 有奖金 会不一定， 加奖 金。 对对。 好，那你是一个会买乐透的人吗？或是诸如此类的？ 不会买乐透，但是会买股票。 哦，股票， 好大的乐透。 哦，因为如果他就是领一份死薪水在跟我要这边算财运，我就会觉得你在干嘛。嗯，好，那我们来看看你的牌是逆位的倒吊，哎，不，正位的倒吊人。哇，以财运来说，正位的倒吊人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眼光去从事那个理财，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好的收获， 好的收获。 什么？刚才那段是什么？ 就假设他是炒股玩股票的人，人家觉得那个现在在跌，然后不看好干嘛的，如果你有一套就是研究出一套独特的见解，你去投资那个了，他搞不好你就可能因此而赚到你的财。 嗯，好像很不错的感觉。 还不错啊，正位的倒吊人就是换个方式赚钱的意思， 转个念赚钱。 好， 所以但是真的不要花大钱去转念，就是要是我是算错了，你到时候是赔进去就完了。 我了解。 好， 再见了，那阿咪，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

今天的歌曲呢，来自李英宏的《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了》。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现在是算塔罗的时候，02-2363-9955。嗨，你好。 嗨， 你好，你是谁？ 是花勇。 天哪，花勇真的是大概已经隔了 没有那么久了，5年6年吧？ 没有5-6年吧？ 有吧？ 没有吧？ 你还好吗？你人生顺遂吗？ 我人生不怎么顺遂，但是也不会怎么样，就是 哇，你好豁达，好欣赏你哦！ 你现在、就是、你是人生遇到了阻碍，所以现在来算塔罗吗？ 对啊，对啊，因为我想说，很久没有跟两位聊天，然后我想说那就问一下问题好了。 好啊，你要聊什么呢？ 那就来问问看为什么。 你最近在干嘛？ 上班啦，我就是回去上班。 你现在在哪？ 你还是那个体系吗？ 还是不同产业，但是做一样的事。 服务业？ 没有，不是服务，没有在服务业了。我去， 你现在到底在干嘛？ 我去做上班族了。 在办公室里面， 对对对， 那么就回到听青春点源头那时候，你也是上班族。 是啊， 你该不会还在同一栋大楼吧？同一个位置 又回来同一栋大楼？ 没有，在内湖啊，在内湖。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产业呢？ 电影产业。 电影？你是电影的？ 对， 你是电影公司？ 是行销吗？ 电影公司，对，算是行销。 内湖有什么好孩子？ 嗯，内湖 不能讲。 对，我私下来跟你们说。 我怎么不能讲？ 他私底 下蛮大的， 蛮大的。 听过？ 我猜福斯。 嗯，没有像福斯那么大，是台湾自己，台湾。哦， 这样很难猜。 以后多找我们去看试映。 你们应该也很常可以看试映吧？ 彩昌 试映都好早。 彩昌不在内湖啊。 好，待会私底下你再问他哪一间好了。 哦，好啦，那你要算什么？ 我可以这样问吗？就是，在我要过去那几段失败的感情中，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到底有什么 problem？ 哦，失败的感情中，哎，我觉得会反省的人不错哎。 哎，老实说，我一直觉得花勇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啊。 他很 nice 啊。 可能就如同大家不理解我为什么一直单身，我不理解为什么花勇一直遭逢巨变。 而且我眼看也单身要4年了。 你有到你的感情有遭逢巨变吗？ 都会以一种非常让人家错愕的感觉结束。 所以都是你被分手。 对，但是对方也没有劈腿了，但他们就是逃之夭夭，我也不知道。 逃之夭夭。 对， 用逃之夭夭来形容对方。 用逃之夭夭， 你有很奇怪的性癖好吗？ 我没有很奇怪性癖好， 就是你特别喜欢打扮成某些女 人。所以你也没有怪癖好，你也没有分裂人格或是变态人格，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离开你。 对， 他们真的是逃之夭夭，还是你夸张了？ 我真的觉得逃之夭夭哎、欸。 他们说，可能 我 逃之夭夭吗？ 我可能在某一些不经意的情况有现出原形或什么，他们有吓到吧。 你也没有生活习惯很差吧？ 没有啊， 你也没有长得丑啊，你身材也不错啊。 对啊，所以 你也没有体臭啊。 我超香的， 也不到超香。 你很抠门吗？ 我不会、欸， 还是你脾气很大？ 那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这有办法算吗？ 因为像玛丽，她以前有跟我说过，她在谈感情的时候，就跟她一般的时候表现很不一样。 我就是变疯子， 她就会变疯子。 我觉得每个人谈感情都会有另外一面，但是我也觉得我另外一面没有到很 差。那你应该要把你前任的电话都给我们。 对啊，我们现在一个一个 call 打出去，比问塔罗牌准多了。 不用这样子，因为都没有联络了，也不需、不用再打去了。 那你为什么想要突然反省自己呢？ 我也没有反省，我只纳闷。 纳闷，到底 是到底是真的是缘分没到呢，还是其实我有问题，但是我看不到。 所以他们都没有讲原因，就要跟你分手。 他们就会说可能不适合，或是 那就相信不适合啊！你还想想东想西做什么？那你有问他说哪里不适合吗？是个性不适合呢，还是 他们就有比如说就是说那应该说他们都没有愿意，不知道什么，就是没有在没有想在关系中可能一起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一起面对，他们就会选择那我们不要在一起。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办法？ 你都遇到喜欢打短线的， 可能是，或者我觉得他们没有想要在关系中经营吧，就是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他们就会选择反而是选择分手。 对，玛丽讲的对，会不会你都爱到玩咖，然后你觉得人家没有想要认真，他们根本就一开始就 不想认真。所以你的盲点就是你分不出什么是好人跟坏人。 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也， 所以他要算。 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也没有觉得他们很花心啊，就是他们也没有劈腿或是怎么样，还是我太矛盾， 就只是可能没耐心。 天哪、啊！我光是听到你这一句，我就可以断定你真的是不会分人。 要不要先算一下？ 你知道真正的玩咖不是你所谓想的劈腿不劈腿那种什么年化一次很多个这样，是他每看到一个，对，他就是会有兴趣，然后他就会爱上这个人，或者是想要跟他暧昧，然后一旦冷掉了，很快就冷掉，他就会立刻撇清分手，然后再去找下一个。 唉，爱上一个不会 家的人，我觉得像几率听起来颇高哎、欸，就是听起来还蛮像某几。 所以我说的玩咖其实他们都会否认自己是玩咖，我不是想要玩，我每次都很认真，只是我冷得很快。好啦， 我们只是瞎猜也无济于事，帮你 我跟你说，那你适合，如果你想要谈恋爱，你的方式可能是适合朋友介绍，朋友帮你把关，朋友知道那个人个性、他鉴定过，他觉得 OK， 他再介绍给你、 你不是这样谈恋爱的吗？ 你不适合自己去狩猎。 好，那我中场就靠你了。 我 居然讲了，你们私底下很常见面吗？ 我们很少很少，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见面好像是在健身房，不知道是碰到一次吧。而且是两年前吧。 上一次见面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多久以前？ 我们有一起吃过饭。 有啊，去年你生日刷有五玛丽啊。好久以前了， 我们去吃那个东区的那个韩式的那个料理， 所以一年没见了。 接下来就是只有在 Facebook 上偶尔聊聊，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今年我生日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到要请我吃饭啊？ 你有没有邀我？ 不是，你要想到要请我吃饭，不是我邀请你，怎么是寿星邀请你啊？ 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还是换五马力一起吃饭啊？ 不是，是要你真的不会做人，你应该说，那我请你吃个饭。 我可以请寿星吃饭啊？ 不对，你的口气不对。 他怎么口气应该怎么样、 可是他很诚恳，他就是很老实啊，我可以请寿星吃饭啊。 对啊， 是我提他应该说我当然可以请寿星吃饭，你在讲什么，你要讲一些浮夸的话，难怪你每段感情都失败。 你太浮了啦， 我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啊。 扑猎桃啦，朴实，你的鼻子长那样。 你干嘛攻击人啊？ 好好好好好，不攻击你了。来来来来来，算，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知道。 好，究竟花勇在四年来的感情、不是四年来四段感情中失败成这个样子，体无完肤，逃之夭夭，出了什么问题呢？究竟是对方的问题呢，亦或是他本人实在是出了问题？请抽牌。 有可以选三张那种吗？就只能选一张？ 他就选一张而已 啊，这样子加码好哎。 好， 加码好了。既然你有四段感情，我们就一段。 他拖太长了吧？ 好吧。 我们不会太大小眼吗？ 不会，怎么样嘛？好吧，抽一张。 那你洗牌了吗？ 他一直都在洗。 好， 我没停过啊。 那就右边第一张， 右边第一张断定花勇的感情问题。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正义，你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你现在你现在在紧急叫他的脸书， 我很少听到，我很少听到你可以要想那么久的、欸。 因为感情，如果是说感情出了什么问题，抽到这张牌，但我又不觉得你好像是这张牌的样子。 你发了你的牌嘛？ 好，我发了我的牌，好，我用照牌来讲好了。如果说正义这张牌出现在感情中，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就不是一个浪漫的笨蛋。 我不是啊，我很务实啊。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就是人家跟你在一起没有恋爱的感觉，人家一下子 太过理智了吗？ 可能是太过理智，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我有为你着想，那你是不是偶尔要为我着想？这种局面，但你又不会把你要为我着想这种事情讲出口。 你坐下来冷静听我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哎，我觉得很常出现一些这样子的感 觉，因为这样子对方压力就很大、啊，就是你单方面为人家着想，但是你表现出来的一切情绪跟语气，可能就是希望对方也同样为你着想，但你又不肯老实讲出口，所以搞得对方压力就很大。这还不如你就不要为他们着想了吧，他就会这样想。 但是我如果投入，就是会很 care 这个人，我怎么可能不会为他着想？而且我是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为他着想。 这样子压力很大，这样子压力很大。 你就是 那应该怎么办？ 谈感情谈得太不弹性了。 嗯，就是要轻松自在，你不需要处处都为他着想，只需要你们在面临到要做一些，比如说出去玩的决定，或是吃饭，就是诸如此类小决定的时候，以他。就是把他考量进来，第一优先考量是以他来考量，这 OK， 但是不需要就是吃喝拉撒睡你都以为对方着想为主。如果你妈这样对你，你不会崩溃吗？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了，但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有蛮这样，我自己觉得。 而且当对方不为你着想，就是或者是可能稍微粗线条一点的时候，你也会很明显的表现出你好像有点失落，或是你有一点点不开心。 因为他藏不住情绪，他就是坦率、 对 老实， 所以对方就会觉得说：“天啊，跟你在一起压力好大！我只要做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是没有想到你的事情，你就会立刻不高兴。那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因为你好像表现一直都是百分之百的很 nice。” 嗯， 人呐、就是 我就是 always 表现的百分之百 nice， 但是其实心里 就不是这样，你不是真的 nice。 嗯，是。蛮准的，必须这样说。 蛮准的。好了，那你知道之后，你今年可以重新再出发了。 就现在也没有东西。 算了吧，你好好工作吧，你都几岁了？ 不用好好工作，我准备好好工作。 那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我问一下那个你是哪一间的哦，等我一下。02-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 是为了存在，治病或患得青睐。Still red, still red, 是这世界变得太快，还是我变动得太慢？ Still red, still red, 太在意就会错乱，不习惯你的已经看着办。千怪不怪，对所有表态，不小题大做，怕会跟不上时代。有些故作姿态，不想被看穿，光鲜亮丽外表下的腐烂成长过程已不在，天真浪漫诱惑充斥在身边，转价值观都被洗牌，势力都被抹白，气氛尊重已不在，越无知的人越拽。 Still red Still red 是社会需要争端，还是我变 到歌曲呢，来自谢震廷的《死地活赖》，这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通吧。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西卡。 西卡。 西卡。 西卡。 西卡。 西卡。 对。 西卡，你要算什么？ 算什么？ 西卡，你一定要脱尾 音。算我的健康好了。 西卡，你真的有要算吗？ 我想算健康嘛。 你健康怎么？你健康怎么了？ 啊？ 你健康怎么了？ 嗯，长不高算个病吗？ 你成年了吗？ 嗯，17岁。 因为差不多定型了、欸，你应该 真假的这么早？ 女生差不多， 男生到25哎、欸。 你要 是以为是25哎、欸？ 女生这么早吗？ 女生生理期来之后，你很少会有 17岁生理期来了吗？15岁就来了吧？ 对啊， 国三。 所以生理期来了，女生就停止发育了。 就是比较不会再就是 大 幅成长这样子啊，比较难。 那胸口会长吗？ 持续长吧，会的。 那你怎么了？ 是缺卡要问。 缺卡你几公分？ 我149，可是我朋友都说我148而已。 有差吗？你朋友看得出来那一公分，你朋友眼力也是不错啊。 我朋友蛮计较的，其实。 那可是关于长高这个问题，这有需要算吗？ 那我算一下我的事业好了。 你不十七岁哪来事业？ 啊？ 你 算是课业吗？ 你是不 是课业？ 你是不是比亚康？你是不是根本不是17岁？ 哎，其实我27岁啦。 你到底几岁？ 你这很欠揍哎、欸！ 其实27岁。 27岁才149公分，你是真的不会再长了吧？ 我也放弃这件事了，其实。 那你现在要算事业的话，你工作是什么？ 我工作是企划。 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嗯，就要进不进的。 要进不进？ 就想说有没有再升上去的机会嘛？ 往上升的机会？你是一般职员、 啊、 还是你已经有位阶了？ 什么？ 你是一般职员还是你已经有位阶了？什么？比如说业务的 主管？那个小主管。 你是个小主管，以你的身高来说。 差不多。 哦，你想要往上升，你想要爬到什么位置？ 哇，再上个2层好了。 是搭电梯吗？噔噔噔噔， 经理级的位置。 哦，好哦，你们公司有升职的 制度 的制度吗？ 有、啊、 有 有有。 一定要等上面的人走了才升得上去吗？ 因为其实上面也没有人啊。 没有人，但有这个职位。 因为可能是我太年轻了、 嗯、 你也知道公司经理级的都年纪挺大的。 嗯，好吧，那就算算看好了。你会抽牌吗？ 嗯，右边数来第3张。 也不回答会不会、啊、 这就是经理级的霸气。 右边数来第三张。你抽到的是正位的命运之轮，总有一天轮到你。 真的好事吗？ 不会是30年后吧？嗯，沉默不语的意思是 也不 是有点久了， 不会到那么久啦。但是就是会有他的份儿啊。 哦，一定会有我的份儿吗？ 就那个位置一定有你的。 如果公司里面要从这些人中选出一个的话，选出前三名来 PK 的话，你应该就会是前三名的其中一个吧？ 哦，是哦，那听起来好像很好，这样 还不错。但是你也很可能被其他两个 PK 掉啊。 那 还有两段 不就废话？ 不是啊，这么多个职员，然后有些人是连入选都不会入选的、啊，就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把你列入考虑当中，那你就是更没机会。但他至少可能还在考虑当中，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会不会赢过其他两个人咯。 哦，就是还有其他竞争者的意思、 嗯、可能有吧。 可是我是哦， 怎样？你想说可是我已经比他们好了？ 不是啊、就是、 公司已经没有人比我更好了。 没有啦，是感觉部门也没有什么人啦、 啊、这不就跟我不就我讲的这意思吗？好，我觉得你的骄傲可能是会导致你走向灭亡的捷径之一，所以 我希望不要。 那你要谦虚一点。 好啊， 好不好？升上了记得照顾我们大家。 其实我在就是路边听有点吵。 那就不跟你啰嗦咯， 快回家吧。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今天是不是都是蛮好的牌啊？为什么觉得今天大家好像都蛮开心的？ 那个逆位的死亡还好。 除了画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哼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up。 欢迎你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呢，送上好听的点播歌曲，念出你的留言。 是， 今天好像蛮多生意的， 蛮多生意，然后也蛮多歌曲我们没有的。 我们还是一样不长进，但是很谢谢大家来点歌、 uh-huh、 留言。如果呢你想要让我好好感谢你点歌留言这件事情的话，你也可以共享盛举。你只要到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官方的粉丝页面里面，找到网志的地方，就有周日的留言板，里面可以点歌给哈利路亚。记得留下你的昵称，你要点的歌曲，排三个顺位，以免你的歌 最保险的， 对对对，然后留下你要讲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你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行列了。废话讲完了，第一首歌曲要来的就是非常非常火红的田馥甄《小幸运》，谁点的呢？ 有妮娜，她有哈利路亚，然后也有点歌，然后哈利路亚就已经念过了，所以就直接播她想要播的歌曲 Hebe 的《小幸运》。 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之后只。谢谢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 好的，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林奕匡的《天渊之别》，他是台中的阿古，就这样，他还没说为什么，那就来听听林奕匡的《天渊之别》。 出头的希望，世界上一半下一半切开了一间梦想，我不敢呐喊，却不甘于平凡，一次模拟飞翔换来一场空难，在脸上最遥远的幸福，最真实的痛苦，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来不及阐述，面对生活无情催促，走每一步我也不服输，谁送给你幸福，谁赐予我痛，沉在我的深渊中那苦乐的永无，来不及愤怒，愤怒我也没有退路，我的孤独永远不结束，有什么错误，对我说你有多难过，我面对的是一场永远的折磨，因为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我不知所措，僵硬的动作一直不敢逃脱，成功没有把握，天和地的隔膜谁打破，最遥远的幸福，最真实的痛苦，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来不及成熟，面对生活无情催促，走每一步我也不服输，谁送给你幸福，谁赐予我痛苦，沉在我的深渊中那苦乐的永无，来不及愤怒，愤怒我也没有退路，我的孤独永远不结束，有什么错误，是生存的痛苦，就让我深仰深渊中那沮丧的领悟，岁月流不出，原来我们一样无辜，谁不孤独，高山和低谷，有谁不孤独， 有非常非常多人，就比例很高，都要点五月天的歌， 因为他们出新专辑了吧？ 像是台中的 Yoga， 他说实习终于结束了，可是因为不喜欢分离的感觉，所以想要点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来反映我的悲伤。 嗯哼，然后还有 Yoga 有了 Jennifer，

想，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最初的梦想 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台北的 Janet 想要点播这一首，哦，非常好听，真的是非常的有耳光。 非常有耳光。 嗯，有眼光，听歌就是有耳光。 Uh-huh. 这首歌呢来自 Big Bang, If You。 Oh, 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 若有破开的笔容，你见不上眼的念头，是深也深不过的痛。被空间挣脱的阁楼，每一个寂静的念头，是攻也攻不赢的无 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他的世界中心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谢可贤首播主打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2016全新创作专辑《要你知道》，8月26叛逆回归华纳音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的《报告班长》。嘉庆想要点这首歌曲，他上次点这首歌是他哥要去受士官训当教育班长，这一次他点这首歌是因为他要入伍去当兵了。现在当兵真的是蛮爽的，只有4个月的军事训练 就没了， 就等于是新兵训练，训练4个月就没了。好啦，4个月其实也蛮，其实说实在新兵训练 他可能觉得在里面还是很痛苦啊，是一天是一天。 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其实就是新兵训练，就是新兵入营训练，新兵训练那一个月 不会很不适应吗？ 你没有时间想适不适应这件事情，因为你每一天都忙到烦。因为像其实最无聊的是下部队之后，你分到的单位如果是比较就是没有要特别干嘛的话，那你每天就是真的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如果你像我们的单位非常忙碌的话，可能就要保养装备啊，干嘛干嘛的。但也是一些你不用花大脑的事情，然后也不会真的非常的累。那新兵训练是非常紧锣密鼓的，要在一个月之内教会你打靶，教会你。 所以其实你的生活是很充实的。 就你每天都早上5点起床，然后你就开始被骂，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想说，天哪，我好不适应，没有时间，你快给我去排队。排完队之后就快去吃饭，然后去唱，去什么升旗，唱军歌，然后吃饭，吃完饭之后好像全副武装，然后防弹背心什么的，反正就是头盔枪啊，然后如果你是工兵还有铲子什么铁锹，就是要全部带好装好，好走，然后就要去训练场。从训练场从底下走到训练场，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在山上。我们从我们的营队部那个寝室外面就集合地方走去要40分钟，走山路，然后走上去，然后 走很快吗？还是一般像爬象山那样子？ 爬上山那样子，但是也不会很慢，就是因为还是要有速度，大概就是要一个小时之内要到达那边，然后就开，然后你大概喝水休息个五分钟，好，开始操演，就是你要匍匐前进啊，你要滚来滚去啊，然后你要很忙，然后大概一整天，大概两三个小时结束之后，然后你再走下山，然后走回去你就浑身都湿透， 好难想象你当兵的样子哦。 哦，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最好玩的，因为你每天都好忙哦。 而且那些你平常没有经验过的。 对，而且那时候超瘦，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流汗。 嗯。 然后而且食量会变得三四倍大。你然后因为训练完之后就是要开差不多要吃饭了，然后就集合就吃，等吃饭很开心这样，然后进去食堂之后，然后也是都打好饭菜，开始吃啊，狂吃，然后都饭都不够，然后卤肉都不够这样子。 嗯。 接下来就是要洗碗盘，然后大家都要赶快吃完，要先冲去洗，因为大家不想排队。 碗盘不是集体回收去洗哦？ 没有，是自己要各自洗自己的碗盘，因为你最先洗完，你就有最多休息时间。 哦。 然后晚上就是要大家去抢洗澡，抢洗澡的热水。 嗯。 然后就好忙，然后你洗完澡之后大概就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是 打电话， 是没有打打电话也有，但是你可以不要打， 嗯， 然后就是休息时间，你可以打打屁啊，聊聊天啊，或干嘛的，就也不久的时间，你就要去睡觉了， 嘿嘿嘿嘿， 然后你就不可以讲话了， 嗯， 你就没事，对啊，超忙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嘉庆慢走， 我希望嘉庆，我不知道现在四个月的军事训练是不是一样这么紧锣密鼓， 嗯， 但如果是的话，你就好好的享受，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好，废话那么多，来听报告班长。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今天的弟弟。大男孩，离开这里。 晚安。 然后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倪安东的《一切都是因为爱》。 台北的布鲁克说，最近因为一些事情很烦，一直听歌，所以想要听《一切都是因为爱》。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呢，是 Wild。 森森呢原本是想要点 Troye Sivan 的 Talk Me Down， 但是我们只有 Wild 跟 Youth 咯，那就 Wild 送给你。 Trying hard not to fall on the way home, you were trying to wear me down, down. Kissing up on fences and up on wallsOn the way home, I guess it's all working out now. Cause there's still too long to the weekend, too long till I drown in your hands, too long since I've been a fool. Oh yeah. Leave this blu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ing could hurt. drives me wild.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ve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you drives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In our own minds. So can we make the most out of no time? Can you hold me? Can you make me leave my demons and my broken pieces behind? No. There's still too long till the weekend, too long till I drown in your hands, too long since I've been a fool. Leave this blu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e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when it drives me wild.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ve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you drives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You make my heart shake, bend and break. But I can't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Leave this new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e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and it drives me wild. Be so bad, oh, you trust me. Hey. 大家要持续来点歌哦，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页面里面，在我们的网志区里头就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了。 接下来是板桥的 Ben， 他想要听韦礼安的《狼》。 是不瞑目的泪痕。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的，因为今天的歌曲真的比较多，但是没有办法一一帮大家放完， 还蛮多没播到的， 对啊， 跟大家说声 sorry。 祝大家晚安，祝大家平安。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江蕙的《九号的星星》。 丽华原本是想要听罗喉星，但我们没有罗喉星，不然就是罗喉星的版权已经不能播了。 Oh, so sad。 因为江蕙二姐有太多歌，现在都不能播了，所以送你《酒后的心声》喽。 晚安喽，拜拜。 爱我。